别他娘嚷嚷了，哎，蔫不溜的把这钱装起来得了，一会儿让他们皇军知道了，小心你他妈这脑袋。站住，又开始检查下一个。俩伪军呢挺高兴，可他们俩哪知道，刚才进城这骑毛驴的他不是女的啊，不是女的，那正是啊驻延庆老师团二营的侦察员小李儿，他化妆成女人混进了北平城。进城之后，小李儿就说，咱们呢奔鼓楼，哎，往东走啊，奔鼓楼，往南直奔东郊民巷，不能走大街，穿小巷走背街，这道路你熟吗？这赶驴的微微一笑，您呐，您就请好吧，您骑住了这驴，我这买卖人说不上什么京油子，也算个北京通。说着话一抬一手，啪呀，照着驴来了这么一鞭子，这小毛驴儿就是直奔东郊民巷。要提起这东郊民巷，位于崇文门与天安门广场之间，哎，是这么一条啊宁静而普通的小街，西洋小楼比肩而立，大槐树枝头摇曳，是明清两代五府六部的所在地。在这个清乾隆嘉庆时期啊，这儿曾有这个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地区先后设立了英法德等各国的使馆，随后各国公使馆也都选在了东郊民巷这一带。到了1901年，那么这儿就成了使馆一条街了，共有这个英美法德等等吧，11个国家在这儿成立了联合行政机构，而且还开设了美国花旗银行、什么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等，以及教堂、医院。这段历史留下许多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也吸引了不少的海外人士。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除了德国、意大利等国之外，其余的都交给了国民政府。到了东郊民巷，太阳已经升起来老高了，大街上也热闹起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小柳说，慢着点走，你看把你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哎，成了。两个人一边说着话，轰着驴往前走。小柳就说，哎，你看这大街上这么多人，你把这驴拉住了，怎么你别不小心你给碰了。哎，碰了人咱不是自找麻烦吗？哎，赶驴的点头，到前头就拉着这驴，控制这驴啊就没那么快了。往前走没走多远，小柳抬头一看，前边有个大红门，门上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他明白这是日本鬼子分驻平北的兵营，又看了看太阳，大概有8点来钟了，心里的计划也差不多少了。正当他们来到大红门的时候，突然从兵营里出来一队日本鬼子，拦住了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人们也都知道，这准是日本鬼子的军官要来了，自然也就都停住了，往两旁这么一闪，谁也不敢再往前半步。不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这日本兵营摇摇摆摆走出来这么一个鬼子军官。只见他这个子不高，长了一脸的横肉，这肩膀上黄澄澄的肩章，后边跟着几个日本护兵。当他们走到这大街上，哎，一拐弯朝南去了，走出来这么100来米呀，后边跟着这些鬼子兵啊全都撤了，然后就开始放行。哎，大街上就恢复了交通，又活跃起来。小柳一看，哎，咱们快点走，家里人等我呀，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呢。赶驴的拉着毛驴就快步上前， 小柳在这驴上一边走一边想，刚才这鬼子官儿，他大概是要去这日本驻北京的军部，这家伙到了那儿还指不定又要捣什么鬼呢。看他这威风样啊，前边一队开道的，后边还有送行的，哼，别着急，老子我给你送送行，用不着进这日本鬼子北京军部了，干脆我把你送上西天得了。他催着这小毛驴，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来，追出来大概还有这么个五六十米远的样子。小李敏捷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微微这么一欠身往前看了看，看着日本军官的后背，那么他同时拿右手一打这毛驴这前机灵，哎，骑驴嘛，骑驴骑这后屁股蛋，那么一抖手的同时，这手枪唰一下就到这袄袖里了。这小柳一抬手呢，另一只手就好像又打这个驴，这两只手这么一交错，其实这枪就换了手了，哎，就到这右手里头了。他打驴的同时接枪在手，这么一抬手甩手就是一枪了，啪，随着这一声清脆的枪响，这子弹就飞出去了，不偏不倚，正好打在这日本军官这后脑勺上，啪一下脑袋就开花了。说是迟那是快，小李打完这一枪翻身下驴啊，一低头就钻进了人群，顺人群又钻进了小胡同。这功夫这鬼子就乱了，抓呀，抓住那个带孝的娘们儿，抓呀，哇哇哇，啪啪啪啪，枪声乱响，人们听见枪声喊声就知道出事了，但是出什么事儿呢也不知道。你往东来，他往西去，他往南跑，稀里呼噜逛，顿时这大街上乱作一团的，都打算往出来跑，离开这是非之地，结果谁也跑不了，哎，全挤在一块儿撞成一堆了。有几个鬼子也红了眼了，但是您再着急再红眼，费出九牛二虎之力，你要甭打算挤出人群去找这小李。咱们的侦查员小李这时候早进的钻过几条小胡同，拐弯进了一个茅房。进来之后他就把这假发摘下来，赶紧由打口袋里掏出湿毛巾，把这脸糊了这么一把，把化的这妆啊擦干净，同时把手枪假发毛巾就扔进了茅坑。一转身他出了茅坑，三晃两晃就混进了人群，谁也看不出来她就是刚才那个骑驴带孝的妇女。小柳虽然脸上有这么几个麻子，但是小柳的机灵劲儿也称得上是英俊的小伙。侦查员小李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果敢坚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安全返回。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同时，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后，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欢迎收听。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平北英魂谱的英雄故事，侦察员机智闯北平，王军播讲。 要说起抗日战争期间驻延庆老师团二营的侦察员小李， 那可以说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呀。不光平北的老百姓交口称赞，就连日本鬼子对他也是畏惧三分。他化妆经常混进北平城，随意的往来出入，让日本鬼子防不胜防啊。师团二营传送着这样一个故事，虽说小李脸上有麻子，而且这麻子还挺大，但是小李很会化妆啊。哎，这么一化妆啊，大麻子就成了小麻子，那么他说话的这声音呢，哎呦，比女人还女人。他多少次男扮女装完成了任务，所以战士们都管他叫女侦察员。有这么一回啊，是四海革命根据地得知驻北京的日本鬼子又要对平北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打乱敌人扫荡的阴谋，赵营长就把这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小李儿。小李儿知道这个任务重啊，对完成任务他进行了细致的盘算，最后决定化妆成带孝的女人，又在昌平花了50块钱雇了个赶毛驴的，这就进了北平城。这北平过去简称平，是北京市过去的使用名。北平一词呢，最早源于啊战国时燕国置右北平郡，到了西晋时期，右北平郡改称为北平郡，是北平作为一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了行政区划当中。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9月12日，大都易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后来在1421年，也就是大明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名北京，与南京对应，形成了南京北平13布政使司，此为金明的开始。这天一大早，德胜门刚开，他们就进了城门，哎，正要往里走，突然把门的两个伪军用枪给拦住了。站住，有入城证吗？小李化妆成带孝的女人赶紧说，哎，老总，俺娘老了，俺又打关外来。说着话赶紧由打口袋里掏出来一封信。老总，您要不信的话，您看看这封信。伪军看了看信，又看了看那个女的，还带着笑呢。你娘死了，就你奶奶死了，没有入城证也不行啊。下来下线啊，搜搜你这关老外。这功夫可吓坏了后边这赶毛驴的，赶紧上前给拦住了。老总，你行行好，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小柳也是灵机一动，说我们有打关外来，我们哪知道什么入城证啊，老总您就行行好吧。说着话由打口袋里拿出来30块钱，就塞在这伪军手里了。老总您看，这是点小意思，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两个伪军一看这钱，当时变了模样。太太，您骑好了您的驴啊，进城慢着点。两个伪军得了钱之后非常的高兴，哎，说这买卖不错啊，和这一大早啊就赚了这么多钱，这有干头。那个说，你他妈的别高兴了，这样皇军知的，小心你的脑袋。小李就不管了，一看两个伪军收了钱了，跟这赶驴的起身刚要走，正在这功夫又打外头啊走过来这么几个鬼子兵。咱们这几个鬼子已然领了命令。什么命令啊？就因为上次啊小李化妆进北平城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日本本部是十分的震怒，命令四城搜捕啊麻面带孝的女人。所以这几个鬼子就在城门是来回的巡逻。这俩伪军一看坏了，鬼子来了，赶紧上前把鬼子给拦住了。哎，太君，我们这儿正检查呢。这几个鬼子就挤过来了，他们这一捣乱，侦查员小李趁机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就赶紧的抓这赶驴的，把这赶驴的是一顿毒打呀。 接着一个鬼子就问你的八路的油。 老总，我是买卖人呐。 你说那个骑驴的女人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你的胡说的油。上去砰砰就俩大耳光子。 老总，你别打，你别打，你听我说。我是啊，在家里让这个女的给雇来的，我也不认识她。她花50块钱雇的我，您瞧，这不能50块钱吗？ 鬼子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儿。你得怎么不早说？我早说你让说嘛，上来就打。这个女的有什么特点？ 特点就是脸上有麻子。 鬼子气得没办法，打一顿把这赶驴的也就放了。那么赶快啊，抓着有麻子的吧。当这日本总部得知上一次一枪把日本军官打死的那个麻面带孝的女人又来到了北平城啊，立即就惊动了日本总部，马上通知各城门，见脸上有麻子的就得抓。紧接着日本鬼子伪军全城出动啊，为了搜捕这麻子，也不管是男的女的，见了就抓，整整抓了2天2夜，最后光这麻子抓了5000多。据说呀，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北平城抓麻子。真朝阳小李跑了之后，赶紧找了个肃静之处，把这衣裳也换了，脸上的妆也给卸了。在他快回到鼓楼大街的时候，迎面正碰到这么一对鬼子。小李赶紧一转身，躲进了一条胡同里，仗着他对城里地形熟悉，七拐八拐的也就脱离了险境。他藏身到了城里的交通联络站，等过了5天之后，城里消停了，侦查员小李这才回到了四海革命根据地，见到了赵营长。师团二营的战士们听说之后，都高兴地来看望我们的侦查员。这时候营部里挤得满满的，来晚的战士只好站在门外。赵营长就说，刚才啊，陈副官还跟我念叨你呢，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陈副官说，是啊，你看把大家伙给急得什么样子了，听说你回来了，大伙都来看看你，快快快把这次完成任务的经过给大伙说说吧。你别看小李在战场上机智勇敢，可让他说这经过呀，他还有点腼腆了，也不知道从何开口。这时候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哎，跟他呀开起了玩笑。这快嘴刘就说，哎，你瞧瞧，嘿，这娘们侦察员还想拿咱们一把，把大伙儿逗得哄堂大笑。这么一来啊，弄得这小李啊更不好意思了，低着头只好从头到尾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鬼子到鼓楼大街，哎，把我抓住之后，在审我的时候一看，我是有麻子，但是不是女的，不是女麻子呀，而且我不是小麻子，还是大麻子。没办法，关了我2天，也就把我给放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可高兴了，但一想兄弟姐妹们跟我受了苦，又一想呢，没关系，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早晚被放出来的。赵营长一听说，是啊，小李啊，你这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咱们营部的研究，给小李你记2等功一次，并且又奖励给小李呢一支手枪，号召大家向小李学习。这时候就听门外这爱开玩笑的小不点就喊了一嗓子，好啊，这麻娘们侦察员真有两下子，对，咱们向小柳学习。哇，大伙儿哄堂大笑，紧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美国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是一位巨人，他有2米左右的个子。在一次中外首脑协调会上，斯坦豪尔渴了，起身倒水，水瓶全都放在地上，又是压壶。他个子太高，弯腰实在困难，便将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按着水壶开关，好不容易才接了一杯水。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端起茶杯回到座位，如同一位小学生刚刚做完一道数学题。斯坦豪尔是一位在国际航天领域有较高知名度的卫星技术专家，亚洲一号卫星便是主要由他设计的。他主持设计的这种通信卫星在世界航天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已经向各国出售了35颗。斯坦豪尔对中国极有感情，他这已经是第八次来中国了。据说在当初亚洲一号卫星是否让中国火箭发射的问题上，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一位。显然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的这一票举足轻重，很有分量。斯坦豪尔戴着一副眼镜，天生一副慈善的面孔，脖子上常常挂着一个相机，可惜常常不能够随便照相。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他主要是听，更多的是想。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他不发言，要谈就谈关键的技术决策问题。他的话短，总是常常反问，提问的内容用中国话说特别的刁钻。有一次中美之间进行大核练，核练程序进行中，美方突然向中方发出信号，卫星出现故障，正在排除。这是美方为检验中方的应变能力而故意设置的故障。胡世祥一见信号发出，笑了。他心说，这肯定是斯坦豪尔在捣鬼，有来不往非礼也，咱们呢，也给他来一下，看看他们的应变能力如何。于是当程序进行到马上要下达点火发射口令的时候，中方突然向美方发出信号，火箭出现故障，发射推迟10分钟。因为斯坦豪尔实在太忙了，迫于无奈， 我只得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访问他。时间是4月6号上午的8点20分，当时离开会还有十来分钟。我和翻译张国东先生刚见斯坦豪尔走来，便在门口截住了他。由于是站立式的采访，我和翻译几乎都是仰着脸和他谈话。我单刀直入，请斯坦豪尔先生谈谈这次合作的最深感受。斯坦豪尔说，我已经来中国很多次了，最深的感受呢，就是这儿的人，特别是这儿的技术专家，他们人好，心好，专业好。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民族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文化修养，同时还有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双方经过努力，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另外一点，你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古国，比我们的国家古老很多。中国的文化古迹、山川河流、田野风光，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问，您如何看待西昌这个发射场呢？这个靶场相当不错呀，正是因为你们这儿具备了发射条件，并且有一批素质较好的专业人才，我们才愿意合作的，否则不会到这儿来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不同之处。发射中，你们有你们的原则，你们的指挥员在位置上配置不同，这是你们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是你们的一个特点。总之啊，我对你们的这个发射场非常感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我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您认为这个发射场的主要缺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靶场的不足之处嘛，是交通问题。我们从美国到西昌，路途上要花去3天，那这太浪费时间了，简直像在旅游。你们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呢？如果从美国到这儿只用1天时间，那就太棒了。因为我们到中国是来搞空间技术合作的，不是来旅游的。斯坦豪尔刚谈到这儿，会议就开始了。美国国防部官员兰国斯是一位最难接近的人物。美国政府一共派了4位国防部官员到西昌，兰国斯是其中之一，因为是政府官员，不易接近，不便接近。但我想，美国政府官员既然在中国西昌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也该留下真实的声音。历史不应该是个让后人胡思乱想的少女。于是在发射的头天傍晚，我还是冒昧地闯进了兰国斯先生的房间，为我担任翻译的是素小姐。进屋的时候，兰国斯先生正站在烤箱边，不知是在烤着猪脑袋还是烤着羊屁股。我一看便知兰先生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人，翻译素小姐替我说明了来意。她有些犹豫说，我还没吃饭呢。我执意坚持说，抱歉打搅了，但是时间不长，一会儿就完了。兰国斯想了想就同意了。我刚在他的房间落座，兰国斯便盯着我胸前印有 CLTG 记者字样的特别通行证。我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记者都很敏感，于是我赶紧解释说，请别在意，这不是我的本行，我是搞文学的。兰国斯笑了，未等翻译小姐开口，便说，啊，你是个作家呀。我暗自一惊，诶，他会说中国话。兰国斯今年37岁，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兰国斯1956年去了台湾，在台湾念了高中。1970年，他考入了美国空军军官学校， 毕业之后在太平洋司令部任参谋，后来在空军大学演习中心工作了三年。三个月前，他被派往美国驻华大使馆任空军副官。兰国斯会说中国话，只是有些生硬，遇到较为复杂的意思便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了。于是他同我的谈话是中英双语交流，交替运用。我说，兰先生，冒昧地问一句，听说您的身份很特殊啊，请问你们到发射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兰国斯说，我们到发射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休斯卫星公司执行中美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合同，因为合同当中涉及许多技术保密问题。另外，在卫星发射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一些矛盾，需要两国大使馆出面解决，我们从中做工作。还有，在与中方的合作中，哪些话是不能讲的，我们要告诉休斯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不控制他们任何人的言论和行动。兰国斯接着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不错，人员态度也很好，很愿意合作，像上官先生、胡先生等等，科技知识非常渊博，科技水平也相当高啊，很好很好。休斯公司的人员同中国技术人员的关系也很好，中国的科技情况差一点，但是能力不错，有的设备不是很好。这次中美双方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休斯公司没有配备翻译。现在能发射商业卫星的只有美国、中国和法国，这也是经济上的竞争嘛。亚洲一号卫星如果发射成功了，就架起了通信的桥梁，方便了中美交往。中美两国的关系本来不错，通过这次空间技术合作，关系就更好了。兰国斯继续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不严，我们美国是非常重视法治的，但是中国的文化非常好，希望两国之间多些相互了解，也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我几乎很少说话，一直在听他说，但是当他说到这里时，我还是忍不住说，尽管我们两国的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通过这次合作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我们是相通的，那就是进军宇宙，开发空间，为这个地球上活着的和将继续活着的人造福。兰国斯说，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啊。这时候有人叫兰国斯先生吃饭了，我弹性未尽，但是没有时间了。道别的时候，兰先生送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但愿北京见，我也掏出了一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首日封，在上面匆匆写下一句话，我们都是地球人。兰国斯先生接过首日封看了看，然后甩出了一个漂亮的响指，用英语惊叫道，对，我们都是地球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历史的脚步跨进了1990年的四月七号，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个创世纪的日子。这一天， 上帝把伟大与辉煌交给了中国，同时也留给了历史。不到七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气象处处长吴传竹便翻身起床了。他衣裤尚未穿好，便一把推开窗户，忙着抬头看天。天灰蒙蒙的一片，仿佛什么都看见了，又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但是他还是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看。习惯了，每次发射都是这样，不得不这样，何况是今天呢？这一天，亚洲一号卫星就要起飞了。自从3月15号长征3号运载火箭从测试阵地转至发射阵地以来，已经完成了加注发射前的各项检查测试，并进行了两次火箭与卫星的电磁兼容试验。测试结果表明，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要求，星舰相互兼容。目前，加注等发射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发射所需的推进剂和气体化验合格，跟踪测量控制和通信系统经过多次联试和两次全航区演练均处于良好状态。在前天下午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中外七方代表明确表示，自己的设备和设施已经为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做好了准备，对其他各方的发射工作也表示满意。之后，七方代表正式举行了关于飞行准备证明书的签字仪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就看今天的气象预报了。然而，在各种各样的气象预报中，没有比航天发射的气象预报更难的了。它难就难在预报的时效太长，就是说，往往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前就要预报出一个月之后的天气概况，几天前就要报出几天后的天气具体情况，甚至几日几时几分有没有风，有多大的风，有没有雨，有多大的雨，有没有云，云中有没有闪电，都要求必须做出准确的预报。这项预报确实是非同一般的气象预报，责任大，风险大。因为一旦发出预报可以发射，那么举国上下，长城内外，陆地海洋，人间天上，纵横数万里，动一动便是人山人海，千军万马。倘若发射因为气象预报有误而导致失败，一枚火箭价值上亿元，头上还顶着一颗美国的卫星呢。西昌卫星发射场地处中亚热带滇北湿润季风气候区，又位于西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起伏地带，因而该地区既受翻越秦岭进入四川盆地由东向西推进的冷空气的影响，又受由西藏高原东移的高原天气系统的影响，还受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的影响，再加上山高林密，地势险恶，这些外来天气系统在复杂地形的作用下，便使这里的天气复杂多变，难以琢磨，以致造成年平均雷暴日多达62天，成为全国雷电最多的地区之一。比如人畜被雷电击死，树木房屋被雷电击中，还有建筑设施被雷击受损，每年都时有发生。尤其进入四月以后，是由旱季向雨季转变的时期，雷电和阵雨更加频繁。同时，西昌全年无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 雨季从五月下旬到十月中旬结束。雨季降水量大，雷电频繁，经常发生落雷、滚雷和引雷的现象。有一年，一个滚雷破窗而入，当场就电死一个人。仅从中美发射队伍进入发射场后的统计数据来看，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发射场区下雨六次，阴天20天。特别是2月25号那天傍晚，不但下起了雨，晚上七点还雷声大作，风雨交加。而进入三月以后，好像太阳每天都在休假似的，就没露过一次脸。3月7号6点，一阵狂风之后，竟然还下起了暴雨。因此，适合同步通信卫星发射的时间就只有旱季，就是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4月。为预防发射时火箭卫星被雷电击中，中国专家们早在研制阶段就把防雷电作为专题攻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81年到1982年，火箭上的主要电子仪器和火工品等，在电力科学院就做过高压模拟雷击实验，从而形成了防雷电的措施。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还特意从北京请来了中科院空间中心的专家，并带来了测雷电设备，既有雷电定位系统，也有电场仪。电场仪可以测得直径10公里内的云层的电场强度，而且可以24小时连续监测。由于长征3号火箭使用的是液氢液氧做推进剂，这就必须保证从加注到发射这个时区里，周围30公里以内不得有雷电活动。因为发射时倘若云中有电，火箭穿过积云区、阵雨区或雷区的时候，由于高速飞行的火箭搅动了云闪电场，会使得场墙发生畸变，而场墙增加到一定值的时候，就会击穿周围空气介质而触发闪电，从而导致火箭爆炸。因此，这就要求气象预报必须准确。然而，人类在高深莫测的宇宙面前，毕竟还是个孩子，想让自然界完全听从人的摆布，无法做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翻开世界航天史，因为气象原因而造成的发射失败不乏其例。这其中有哪些触目惊心的事件呢？亚洲一号卫星又能否按计划起飞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梦梦，制作张雅娇。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威名世世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花心人进宝玉不听自己的劝告，赌气躺在床上装睡。他以为宝玉能过来给他赔礼道歉，俩人言归于好。哪知道贾宝玉今天犯了牛脾气，不理他，反倒和丫鬟小四儿说说笑笑。花心人心里暗恨，小丫头，你也想攀高枝儿啊，你看我怎么治你。后来袭人在王夫人面前告状，说小四儿勾搭宝玉，后来小四被赶出门呢、啊、这是后话。再说宝玉见天色已晚，袭人还不理他，他躺在炕上看庄子，越看越觉得什么事儿啊都应该顺其自然。嗯，你们劝你们的，我行我素。直到半夜扔了书就寝，次日天光放亮，宝玉早把昨天的事儿忘了。见袭人合衣而卧，没盖被子，便过来推他，哎，快起来脱衣服睡觉，别凉了。袭人没理他，宝玉过来给他解衣服扣带，袭人用手推他，你甭管，又把扣系上了。宝玉说你怎么了，袭人呼坐下，不怎么地，你睡醒了，过那屋梳洗吧，那边待腻了，这边还有什么四儿啊五儿的服饰。宝玉这才想起来，因为昨天早晨他到黛玉呢史湘云给他梳的发辫，哦，还生气呢。嗨，你还记得呀，我记一辈子，不像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今后我就不说了。行了，今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还生气啊？好，你瞧着。宝玉伸手在枕头边拿起根玉簪来，咔嚓折为两段，啪往地下扔，我再不听你的，就像这根玉簪。袭人一看宝玉起誓，转怒为喜，行了行了，大清早的，谁让你起誓发愿的，快过来洗脸梳头。您可别看袭人是个大丫鬟啊，深得贾母王夫人信任，她负责伺候宝玉饮食起居，责任重大，真出点纰漏他担当不起。他和宝玉怄气可不单是儿女情长，他有责任、啊、再说宝玉梳洗已毕，到上房给母亲王夫人问安，进屋一看，哎，气氛不对，只见王熙凤和他的母亲王夫人对面坐着掉眼泪。前文我讲过，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婶婆，同时又是姑妈，所以她有什么事儿啊都跟王夫人说。宝玉说，凤姐姐你哭什么，你怎么了？ 西凤气不成音，说不出话来。王氏说，你别问了，你一天就知道和姐妹们玩，这么大事儿都不知道。你姐姐的女儿，你侄女乔姐病了。 啊， 什么病？我去看看。不能看，谁去就传给谁。什么病这么厉害呀？原来乔姐发高烧，要出天花。那个年间呢，出痘就是天花，可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准确点说，在嘉庆之前还没有种豆浆种豆苗来免疫的医术，所以天花痘疹是人的一大关呐。有多少家的孩子甚至于长成人出天花痘疹没有表出来死的太多了，王熙凤能不着急吗？今天到这儿跟姑妈哭，王氏说，你也别太着急了，请好大夫医治就是。王熙凤回到自己的住处，早有两个大夫在这。大夫说，你不用着急，天花痘疹只要表出来就没有危险，赶紧准备药。什么药？桑杜虫，就是往外表痘和破毒的药。一面又按当地的风俗命人打扫房屋供豆疹娘娘，告诉下人忌煎炒之物，一点灰香也不能沾。为了敬神，叫平儿打点铺盖衣服给贾琏，叫他搬到外书房去，夫妻要隔房12天。同时啊，又拿红色衣料给奶妈丫鬟亲近人做衣服，说是大吉大利又可辟邪。外边打扫出净室，款待两位先生，留他们住12天，不让回家，轮流诊治，斟酌下药。再说贾琏无奈搬到外书房来借斋。这贾琏平时就花心，因为王熙凤厉害看得紧，所以他不敢乱来。这次王熙凤和他小妾平儿都得照顾孩子，没人管他，他耐不住寂寞，很快和一个女人勾搭成奸。孩子有病期间他也没老实，好不容易啊，这12天熬过去了，病毒已散，已经接了家，重谢了大夫，送走了豆疹娘娘，然后全家祭天祭祖，还愿烧香。就因为天花痘疹扔的孩子太多，所以蒙上迷信色彩。平儿给贾琏收拾东西，从外书房搬回铺盖，从枕头套里刷抖了出一绺青丝。平儿立刻就明白了，他拿着这绺青丝问贾琏，哎，这是哪个女人的啊？谁给你的？贾琏一看也吓一跳，还好凤姐没在家，他伸手就夺，拿来，你给我。平儿说，不行，我好意是瞒着他来问你啊，你倒向我动起手来了。那好，我一会儿我告诉他。这个他不用我说，您就知道是王熙凤。贾琏怕王熙凤，可不怕平儿。平儿老实厚道，更主要他是妾室，平时很少能和贾琏在一起，为什么？得得到王熙凤的允许。贾琏伸手来抢这绺头发，就这么功夫，叉叉叉，一阵脚步声，王熙凤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哎，平儿，快快给我找花样。平儿吓得赶紧把这绺头发藏了起来，贾琏也倒退两步。王熙凤进来了，她干嘛来了？是替老太太找绣花用的底样。平儿答应一声，转身去找，然后递了过来。凤姐发现贾琏神态不对，猛然好像想起什么事儿，就问平儿，哎，搬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没有？少什么没有？ 平儿忙说，啊，一样也不少。 嗯， 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吧。平儿笑了，哪一个还能给他添出来吗？哼，这十多天哪，难保他干净。有什么人丢下戒指、汗巾儿、香囊啊，甚至于头发呀、指甲什么的，这不就算添出来的吗？这番话可把贾琏吓坏，脸呢都绿了。他躲在王熙凤身后，急得像杀鸡抹脖子一般，一个劲儿冲平儿使眼色。平儿假装没看见，笑着说，哟，怎么我的心就跟少奶奶心一样呢？也就怕有这些个东西，可留神搜一搜呢，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少奶奶，你要不信，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您呢就亲自翻一遍去。王熙凤噗呲笑了，哼，傻丫头，她这些东西哪能叫咱们翻着呢？说着拿着花样转身走了。贾琏坐下，这不才之士，善良宽厚的平儿委屈求全，巧言答对，才算把凤姐儿瞒过去了。要不那个年代做妾室的也不容易。平儿看凤姐走远了，她觉得自己有功，用手指着自己鼻子对贾琏笑着说，怎么样，这事儿我不给你抖露出来，你得好好谢谢我吧。当时贾琏满脸堆笑，不住口地说，哎呀，谢谢平儿啊，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太感谢，谢谢。跟着他往前凑，趁平儿不防，一伸手蹭把那绺头发夺了过来，塞在靴子头里，这脸呐呱嗒就撂下来了。哎，就你眼睛尖，就你多事儿，你少管大爷的事儿，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平儿一听可就火了，哎呦，你这没良心的东西，过河你就拆桥啊，你可气死我了，气死你，活该，你出去。平儿一赌气出屋，站在窗外，可是他心里憋得慌，用话挖苦贾琏，你不支持你就欺负我，我告诉凤姐，我叫她管你。贾琏一听凤姐两字，火更大了，哎，少拿他吓唬我，等爷高兴了，把他这醋坛子给砸了，叫他认识认识我。他防我像防个贼似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近乎一点儿，嘿，他就疑惑。他却不论小叔子大侄子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吗？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平儿一听生气了，暴打不平，哎，你说话嘴下留德，他醋你行，你醋他不行。凤姐走得正，行得正，没像你那样动不动就生坏心。你也是读书人，难道不知道娇妻自古便寒酸吗？贾琏这会儿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还在屋子骂呀，你们两个是一个鼻子孔出气，你们行得正都是我坏，早晚就你们死在我手里。话音刚落，凤姐走进院来，她看见平儿在窗外跟贾琏隔着窗子说话，觉得奇怪，就问，哎，要说话你们两人在屋里说呀，怎么跑出一个隔着窗子，这什么意思？贾琏看见凤姐立刻不敢耍威风了，这个凤辣子惹不起，想着这他换上了笑脸，那你问他，倒像这屋有老虎要吃他似的。平儿说，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跟他干什么？凤姐笑了，没人怕什么，你又不是外人呐。少奶奶，你这是说我呢，不说你说谁呀？哼，别叫我说出话来，我不找那没人待见的事儿。说着也不给凤姐打帘子，自己先摔帘子进屋，上那屋去了。凤姐一愣，哟，好大的脾气呀，有点不高兴了，自己掀帘进来对贾琏说，哼， 平儿啊，怕是要耍疯，这个小蹄子儿看来要降服我了，你也小心你的皮。贾琏一听，乐得前仰后合，一下子倒在炕上，心琢磨，嘿，有点意思。本来这事儿是因我而起，这回啊，王熙凤在找平儿别扭，他拍着手乐呀，我真没想到平儿也这么厉害，我服了，都是你惯着他，我就跟你算账。好啊，你们两个不对付却拿我出气，惹不起呀、啊、我还躲不起吗？我躲你们还不行吗？说着转身走，回来别闹了，我有话跟你商量。贾琏停住脚步，什么事儿？21呀、啊、是宝钗妹妹的生日，你想咱们怎么办？贾琏说，你问我干嘛呀？我知道怎么办呢，多大的生日你都料理过，这会儿怎么没主意了？嗨，大生日料理有一定章法，照例办就行。如今宝钗的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才和你商量。贾琏想了想，啊，就按林妹妹那么办，给她怎么过就给薛妹妹过。嗨，难道这个我不知道吗？我也是想这么定，但是昨天呢，听老祖宗说，说是宝钗呀、啊、快成年了，又是第一次咱们给她过生日，我拿银子，老太太自己出面，那就跟林妹妹的不同了。要是这样，就比给林妹妹的多一些。嗯，我也这么想的，不过先听听你口气，我要是私自贴了东西，你又怪我没跟你说明白了。行了行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不敢怪你，我有酒喝就行了。说着他出门走了。再说史湘云住了几天就回家，贾母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生日看完戏再回去。湘云听了只得住下，打发人回家把自己亲手做的针线活织的绣的拿来给宝钗过生日做礼品。原来自从薛宝钗到贾府，嘴上会说哄的贾母挺喜欢，正赶上她过生日，贾母自己拿出20两银子交给凤姐，叫她置办酒席安排演戏。凤姐一听就跟着凑趣儿，老祖宗啊，你要给孩子们过生日，要要要，就这么点儿啊？啊，应该多拿几个呀，我看这还是从箱子底儿里掏出来的，快发霉了，能够吗？这要是你老拿不出来也就罢了，什么金的银的圆的扁的都压塌了箱子底儿了，不往外拿。举目看了看，哪个不是你儿女，哪个不是你的亲骨肉，难道将来只有宝兄这一个人顶着你老人家上五台山登仙成佛不成？您那些提起钱儿，就留给他，我们不配受用，可如今也别苦我们呐。你说您这银子是够久呢还是够细呢？这番话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贾母也乐，哎呦，你们大伙儿听听他这张嘴，我就算够能说的，怎么也说不过这个猴。他转脸又跟凤姐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却跟我叭叭。凤姐笑了，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没处去诉冤，倒说我犟嘴，又引得大家笑了起来。到了晚间，众人呢都在贾母面前聊天说笑，贾母便问宝钗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宝钗善解人意，知道贾母这样老年人喜欢看热闹戏，爱吃甜的烂乎的，便依照贾母素常喜好说了出来，哄得贾母啊乐得前仰后合。第二天贾母先带头送过来生日礼物，什么衣服啊、玩物，王氏、凤姐儿、黛玉、湘云等人也都各随了份子。到了21这一天，这是正日子，就在贾母院里中间搭了一个家常小戏台，定下了一个戏班子，新排了几出小戏，有昆曲、 有一洋枪，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桌家宴。外边客人只有史湘云、薛姨妈。林黛玉心里不是滋味，同是女孩子，同住在贾家，可是宝钗的生日过得和自己就不一样。就这阵儿，宝玉来叫她：“妹妹，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哎，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黛玉冷冷地说：“你既这么说，你就为我叫上一个戏班子唱戏来，捡我最爱听的唱给我听。这会儿你也犯不上借花献佛，借这个光来问我。”宝玉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这么说，你就为我叫上一个戏班子唱戏来，捡我最爱听的唱给我听。这会儿你也犯不上借花献佛，借这个光来问我。”宝玉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明天就这么办，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快走吧，走吧。”贾宝玉拉着林黛玉走了出来。吃完饭开始点戏了，贾母叫宝钗点，宝钗推让半天推不掉，就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非常高兴，又叫凤姐点，凤姐也知道贾母喜欢热闹的，尤其是丑角插科打诨带逗哏的，她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这是一出丑角戏，说的是开当铺刘二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的故事。贾母果然真的更是欢喜，又叫黛玉点，薛马点，最后呢又叫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出戏大家都熟悉，是说鲁达打死恶霸郑屠户之后到五台山出家避难，因为不守佛门清规，破戒醉酒，大闹佛院，醉打山门，被师父至真长老打发离山的情节。宝玉不爱看，我说：“宝姐姐，干嘛点这出戏呀？没意思，不看不看。”宝钗说：“宝兄弟啊，你白听了这么多年戏，你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妙处？排成又好，词藻更妙。”宝玉说：“我从来就怕这些热闹的，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是不懂。别的我不说，有一只曲牌名叫《寄生草》，里边的词儿添得更妙。”宝玉见他说的这么好，便凑了过来：“哎，宝姐姐，你把词儿念给我听听。”宝钗说：“你听着啊，漫问英雄泪，相离楚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眼盲斜破钵随缘化。”宝玉听罢乐得直拍大腿，赞不绝口，又称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不爱听了：“行了行了，安静安静的看戏吧，还没唱山门呢，你倒装疯了。”因为装疯也是出戏。说到这儿，湘云也笑了。晚上散戏之后啊，贾母特别喜爱那个扮小旦的和一个扮小丑的，就命人把这俩孩子叫来，一问年龄，扮小旦那个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真是不容易啊。贾母命人拿出咸鱼腊肉和熟食给他们两个，又另外赏了2串钱。一旁凤姐笑着说：“哎，你们看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像谁，你们猜。”其实薛宝钗心里也知道了，只是一笑不肯说，宝玉猜着了不敢说，唯独史湘云心直口快，他看了看笑了：“哟，这个孩子像黛玉林妹妹。”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几位朋友，哎，有这么两句话， 知道吗？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料不肥， 啊，有这句。 对，哎，这么说您有外号？ 当然了， 李金斗人送外号 什么？ 倒霉斗。哎， 我的外号啊，倒霉石。 嘿，咱俩差不多。 您是 倒霉李。 嗨， 您 瞧瞧，我的外号 什么？ 笑倒霉。 一群倒霉蛋。众位，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哎，对待倒霉的事儿啊，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遇到倒霉事儿，我们有统一步骤。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什么呀？ 认倒霉。 对，你不认倒霉不行啊。有人说了，有冤枉你告去。 对 啊，那么容易就告下来了啊。 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对，可不，上法院麻烦着呢， 又不是人命案子，你较什么真儿啊。 哎，认了吧。 忍了吧， 私了吧， 算了吧。 各位，我最近就遇见了个倒霉的事儿，所以说这话是在前几天，我花480块钱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新车， 一眨目眼儿 啊， 丢了， 丢了， 丢了，哎呦，告去呀！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是啊， 想得开， 你怎么想的？ 不就480块钱吗？ 是啊， 干什么呀？就好比呀，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是得认倒霉， 是吗？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啊， 就要了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 这也太黑了， 我都没争执， 怎么着？ 认倒霉了， 认倒霉了， 给人家了。 哎呦， 谁让咱嘴馋呢？ 说的是，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 哎， 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呢。 对对对对对对。 哎， 其实啊，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啊。 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怎么 着？他那饭菜不干净啊，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食物中毒啊！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有， 告去，告去什么呀？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啊， 算了吧，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他得的是急性痢疾，我替他上厕所了。 走，认倒霉吧。要说呀，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你是怎么回事？ 倒霉的事啊，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啊，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造到你头上来了。 他说我爱人， 说你爱人什么？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这可太难听了， 这是诽谤啊！ 告 他，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啊！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哎，对，认倒霉了， 他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啊，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我没听见。 没听见。 对。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对 啊。 啊， 听见了。 啊，我是听见了。 听见了怎么办？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 哦，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呢。 哎呀， 扯你吧。 这可没你这么说话。 谁让你说我？你说我是咱们。 哎，倒霉笑， 倒霉笑。 咱们自己这是开玩笑，千万别起内讧。 对， 这都是好意。 对对对， 对爱人嘛 啊， 应该尊重， 是 是不是？爱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 这话太对了， 是 不是 啊？我爱人呐， 就喜欢美 啊、 哎、我老伴儿就爱俏、 嗯、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俏、 哦、为了给我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嗯、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 嗯、 就拿这美身一号来说吧、 嗯、啊，这个干什么的吗、 啊、 您说 往眼珠里滴水 啊， 哦，眼药水， 对、 嗯、 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 怎么样， 这个眼珠立刻变大 黄、嗯、 变青、 哦、是 变黑、 嗯、啊、嗯， 变颜色， 还能变颜色， 对， 是吧， 黑眼珠点完了唰 啊 变蓝了， 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就说是 大哥 啊，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 嗯、 那您这结果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对，这成波斯猫了，这个， 哎呀， 真有条件， 对， 闹什么呀、 啊、 嗯，倒霉斗，认倒霉，认倒霉， 你瞧， 认倒霉 了，是得认倒霉， 怎么样？ 你看我爱人 啊， 用的是美神二号， 这是干什么用的？ 洗发精 哦，染发用的 哦。 对，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怎么说的？ 用这个美神二号 啊， 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哎呦， 是吧？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了，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啊！ 啊， 买回来这二号啊，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 嗯， 洗完了您一看呐、 啊，一头金发、 啊，满头的绿毛啊！ 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您这怎么回事？ 他用的是美神三 啊， 三号是 管什么用？ 生发灵。 长头发， 长头发， 长头发。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 哦， 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哦，一根头发没有 啊。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 怎么说的？ 抹上它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什么比喻呢？ 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啊、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头发长出来了， 哎，胡子长出来了， 胡子。 长胡子了！ 哎呦， 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是， 咦、嗯，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啊，认倒霉。 要说你几门夫人、 嗯、 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那有什么特殊 的 吗？几号？ 四号。 哦，这四号是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什么意思？ 四号乃强力针剂、 嗯、 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 哦、 身材变丰满、 啊、 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哎呦，有那么大作用吗？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效果怎么样？ 明显呢。 好， 就是误差较大、 哦、哪儿误差了？ 他呀、 啊、 原来不是前画胸围的吗？ 对呀、啊，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 啊， 后脊呢鼓起一大包来。 哎，照什么 呀？ 什么呀？ 啊， 这不还时髦呢吗？ 对呀、啊，刘罗锅呢？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飘江山，一儿一儿游，你就是定盘的定。 哎，天地之间倒霉事儿，吃亏是福，咱不惹气儿。越是较真儿，他越没错儿。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对，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活百岁儿。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一名纳粹，却违背了希特勒的意志。他是一位商人，却散尽了千万家财。他贪财，他好色，他做投机生意。他破产，他逃亡，他站在德国的对立。暗度陈仓，救出了上千犹太人，他又被盟军通缉，孤独终老。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救世主，他是一个人性未泯的叛国者，他是奥斯卡·辛德勒。 Yesterday morning at 2:41 a.m. at General Eisenhower's headquarters, General Jodl signed the act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all German land, sea, and air forces in Europe to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simultaneously.To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The German war is therefore at an end. 1945年5月7号，在捷克布伦利兹的一家工厂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聆听着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德国人要投降，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工厂里的工人都特别激动，有的人甚至开始掩面痛哭。但在人群的中央，这家工厂的老板却显得有些沉默，因为过了今晚，他就要开始逃亡了。一阵喧嚣过后，工人们把一枚戒指送到了老板面前，戒指上铭刻着一句犹太法典上的希伯来经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啊，那个意思就有点像咱们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枚戒指的材料很有意思，它来自一位工人嘴里的金牙。老板接过戒指，在所有工人的注视下，缓缓地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然后和妻子一起坐进汽车，开始了逃亡生涯。这个故事相信很多观众并不陌生，这是1993年上映的由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个片段。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是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肯纳利所著的小说《辛德勒的方舟》改编而成。影片再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纳粹党疯狂屠杀犹太人的背景下，德国企业家辛德勒倾尽自己的家产 把他的工厂筑成一条生命之舟，保护了1200位犹太人免于被屠杀的苦难。在影片中，由英国演员连姆尼森所扮演的奥斯卡辛德勒，这个充满魅力的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第66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在这部电影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7座奥斯卡奖杯之后，奥斯卡辛德勒这个名字变成了一种象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疯狂地屠杀犹太人的背景下，辛德勒和他的工厂仿佛一条生命之舟，保护了1200位犹太人免于苦难。从那之后，在战争期间拯救了犹太人的英雄总是会被人们跟辛德勒联系在一起。从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救出699名犹太儿童的尼古拉斯·温顿爵士被称为英国辛德勒。 斯皮尔伯格拍摄的鸿篇巨制让全球观众为之动容，然而在电影上映之后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斯皮尔伯格过度美化辛德勒的形象，旨在把辛德勒塑造成为一个道德化身、英雄典型，而有意忽略这段历史事件之前和之后的辛德勒。甚至还有人提出质疑，说这部电影的核心，那份记载了1200位犹太人姓名的辛德勒的名单是假的。那么真实历史中的辛德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份辛德勒的名单到底存不存在？2009年的4月6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在整理馆藏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份辛德勒名单副本，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二战时期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拯救的犹太人信息。我们栏目组经过多方的查找，为您找到了这份名单的复印件，一块来看一下。这份名单一共有13页，其中记载了801名获救者的姓名、国籍和专业技能。根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发现的这批文件是作家托马斯·肯纳利在撰写辛德勒的方舟的手稿和笔记，而被我们所熟知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正是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这一份名单现在已知的复印件共有7份，其中3份分别保存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但遗憾的是，这份名单的原件至今下落不明，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 关于这份名单的来历，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有着十分细致的描述。1944年，随着入侵到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节节败退，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苏联全境解放之后，苏军开始对波兰境内的德国军队形成压力，但这份压力没有让纳粹的暴行有所收敛，反而开始更加疯狂地对占领区内的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行为。为了拯救自己的工人，辛德勒整理了一份1200人的犹太人名单，通过贿赂和劝说，最终让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以及远在柏林的官员们同意他把工厂和工人转移到自己的老家，使工厂的工人们得以避免被送入毒气室杀害的境遇。但在电影播出之后，关于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份由辛德勒编写的名单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有美国的历史学家研究指出，在真实历史中，辛德勒并没有编写这么一份名单，而且他也不可能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在纳粹最后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监管那么多工人，因为在当时他已经因为向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人员行贿而被捕了，正在监狱里接受调查。 辛德勒的名单可能是假的， 这个说法的出现给原本就饱受争议的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更有意思的是，在由斯皮尔伯格出资成立的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方面，该基金会的前主席贝伦鲍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贝伦鲍姆告诉记者，他丝毫不怀疑有历史学家可能比辛德勒本人更加了解他的经历，但这些历史学家的考证只会让人们更加感激辛德勒的工作，同时也让辛德勒拯救这么多犹太人的原因显得更加神秘。贝伦鲍姆的这番话似乎佐证了历史学家关于电影中那份名单是假的推论，但他也强调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辛德勒的的确确拯救了那些犹太人。与此同时，他还问出了一个几乎是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拯救犹太人的呢？想要弄清楚这个原因，我们只有穿越重重的历史迷雾，去看看真实的辛德勒，从他的经历中寻找答案。 虽然关于辛德勒的故事被人熟知是在1993年电影上映之后，但最早发现有这么一个人物的应该是加拿大的新闻记者赫伯特·斯坦霍斯。斯坦霍斯是路透社驻巴黎记者，并且在1949年成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巴黎分社的社长。1948年在德国的慕尼黑，斯坦霍斯遇到了几位辛德勒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称谓让他感到十分好奇。原来所谓的辛德勒犹太人即被辛德勒所救的犹太人幸存。弄清楚这些名字的由来之后，他又被这些犹太人所讲述的故事给迷住。不过作为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对这个德国好人的故事他一开始是有所质疑，因为在当时有不少人通过编造故事的方式希望得到救济，而这些犹太人正是希望通过宣传报道帮助辛德勒获得安全庇护。但是他听到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过曲折和离奇，一个救人无数的英雄人为什么还要寻求庇护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斯坦霍斯便开始独立寻求真相。很快，第一个真相便呈现在了斯坦霍斯面前。这位德国好人还有一个身份，纳粹党员。 奥斯卡·辛德勒于1908年4月28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一个德裔家庭。他的父亲乔纳汉斯·辛德勒是一家农机企业的老板。念完小学和初中后，辛德勒进入一所技校学习，但于1924年因伪造成绩被开除。1935年，身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辛德勒加入了奉行分裂主义的苏台德德国党，并于1936年被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所吸收，成为一名特工。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收集铁路、军事设施、军队调动的情况，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招募其他间谍，来为纳粹德国计划对该国实施的入侵做准备。1938年7月18日，辛德勒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并送入监狱。但在随后英法德意四国签署的慕尼黑协定中，英法两国为避免战争爆发，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辛德勒也因为此项协定而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在出狱后，辛德勒在当年11月申请加入纳粹党，次年获得了批准。 赫伯特·斯坦霍斯这个发现让他更加疑惑了。二战结束，臭名昭著的纳粹党要为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承担后果，而辛德勒作为一名纳粹党员，甚至还是一名帮助纳粹进行侵略活动的间谍，需要找理由寻求庇护， 自然是顺理成章。但让斯坦霍斯无法理解的是，出面保护辛德勒的人竟然是在战争期间被纳粹党迫害最为严重的犹太人。 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了独裁执政，随后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人活动便开始在德国国内愈演愈烈。1935年9月15日，在希特勒主持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部反犹太法案，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到了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绝大多数的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更加极端化，并随着德军的占领逐步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在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党通过枪杀、故意冻死、故意饿死以及毒气等各种手段，屠杀了超过600万犹太平民和1100万斯拉夫、吉普赛和塞尔维亚平民。 犹太人要保护一名纳粹，甚至还要为他平冤昭雪，而一个纳粹在战争期间不但不残害犹太人，还为他们提供保护。这个故事的离奇程度，在他看来，那是好莱坞的编剧们也无法想象的。但这个发现也加重了斯坦霍斯的好奇心，一个记者的职业素养让他觉得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新闻价值。他提出想见一见这位辛德勒，很快通过两位波兰犹太人的引荐，他在慕尼黑见到了辛德勒本人。在接受斯坦霍斯的采访时，辛德勒的生活其实已经非常落魄，但他的行为举止却很难让人跟落魄联系在一起。斯坦霍斯见到的辛德勒身材高大，腰板挺得笔直，头发更是梳理得一丝不苟，衣着虽然看上去有点陈旧，但却打理得十分熨帖，而且烟不离手。当问及他的爱好时，辛德勒更是毫不掩饰地说，美酒、美女。 辛德勒这样的表现让斯坦霍斯更加困惑，他真的是那个救人无数的英雄，那个犹太人口中的圣人吗？此时的斯坦霍斯并不清楚，辛德勒现在的表现跟当年比起来已经朴素了很多。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39年10月，看看辛德勒到底是怎么发迹的，那他的行为看上去也就不那么奇怪了。1939年10月5日，纳粹德国占领波兰，随后便开始肆意掠夺波兰境内犹太人的财产，并对他们进行疯狂的迫害。在这里，纳粹党的所作所为比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残暴。当时，波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之一，一共有大约33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境内。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刚刚出狱不久的辛德勒奉命来到了波兰，在波兰的第三大城市克拉科夫出任德国情报部门的联络官。来到波兰之后，作为一名纳粹党，辛德勒也加入了瓜分犹太人财产的盛宴。很快他就找到了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从一位犹太商人手里买下了一间豪宅，并且利用自己纳粹党人的身份开始结交当地军政要员。 在克拉科夫，辛德勒认识了犹太人伊萨克·斯特恩，他是辛德勒一位同事的会计。斯特恩的工厂被辛德勒的同事接管了，本人也从老板变成了会计。知道这个情况，辛德勒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德军占领波兰以后，便开始对波兰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统计和清洗，所有波兰犹太人的财产，包括财物、房子、工厂等，全部被没收，犹太人的公民权也遭到剥夺。在之后的一次见面中，辛德勒给斯特恩看了一家搪瓷厂的资产负债表，表示自己有意收购这家名叫瑞科德的工厂。 但是， 收购工厂需要钱，购买原材料需要钱，扩大规模需要钱，工人工资还需要钱。但辛德勒刚刚从监狱里头出来，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去找关系走后门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自己没钱，别人有啊。 在斯特恩建议下，辛德勒没有直接经营这家公司，而是以托管的形式接手，并且购买或租下公司的业务，这样可以从纳粹手中获得更多的形式自由，比如雇佣更多的犹太工人。在多位犹太投资商的财政支持下，辛德勒于1939年11月13日签下了一份工厂的非正式租赁协议，后于1940年1月15日正式化。辛德勒将工厂更名为德国搪瓷制品厂，简称 DEF。 拿下工厂以后，辛德勒便开始展示自己堪称天才的投机天赋。在德国国防军及其下属军备督察中的人脉，让他可以获得为军队生产搪瓷炊具的合同。辛德勒由此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是他还不满足，为了节省生产成本，他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招募犹太工人。 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造一个全部由犹太工人组成的工厂，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情况并非如此。最初，辛德勒的工人团队中只有7名犹太工人以及200多位非犹太裔波兰人，但在工厂发展过程中，犹太工人所占的比例在不断扩大。到了1944年的高峰时期，辛德勒的工厂一共雇佣了大约1750名工人，其中有1000多名是犹太人。 辛德勒起初经营这家工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赚钱，而雇佣犹太人也是因为自纳粹占领之后，这些人的工资水平要大幅的低于波兰人。故事讲到这儿，似乎更加让人困惑了，辛德勒的一举一动看上去和其他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欺压犹太人，巧取豪夺，发战争财，私生活更是奢侈无度，怎么看都是一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反面角色，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为了救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犹太人让自己倾家荡产的人。难道那些所谓的辛德勒犹太人讲述的故事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性格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他又是如何拯救了那1200位犹太人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